像那首歌呢是来自徐梦圆与他的音乐伙伴们带给我们的一首歌，讲的是 Drunk。 那徐梦圆呢是国风电音的创造者，优秀的作品呢获得了听众的广泛的认可。那时势造英雄也好，那金子终于发光了也罢，徐梦圆呢将电子音乐和古风音乐相结合，那创作出了中国风的电音，毋庸置疑，那路还长着呢，一定要加油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是来自理想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得了吧张小姐。那看标题呢像是在劝慰啊。那张小姐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90后姑娘，养了两只猫，那收藏着几十张过期的影碟，喜欢波点裙子，所以呢就买了很多件。那张小姐也很宅啊，大部分的时候呢不喜欢出门，半夜睡不着呢就整宿整宿的看电影，那白天睡不醒就在地铁上睡眼惺忪怀疑世界啊。张小姐呢不是某个人，而是很多人的缩影，对号入座一样，看看你是不是跟她一样爱神游爱幻想还有点可爱呢。 是反复那年严肃上拍杂志封面，2018年间歇你染上失眠，入夜后读小说读到快有幻觉，多有趣情节在现实都不明显，靠着窗言思绪还在腰间，多少次人海中拼命的浮游，拥挤的空气在等待谁口，地铁隧道长鸣忘不完的石头，那时候长 下一首歌呢是来自理想的得了吧张小姐啊，真的是唱到了很多人心坎里面去哈。好了，那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推荐啊，下面一首歌呢是老歌新唱，谭维维和满舒克的组合呢让人非常期待他们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那这首歌呢就是在窦唯1994年黑梦专辑里的乖哦。那谭维维呢进行了改编啊，那新编的版本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保留了窦唯原作的风貌，那同时呢又加入了一些更符合当下审美的电子音色。那满舒克的参与呢也是一大亮点啊，毕竟窦唯的原版呢已经是几乎念白方式的演唱了。那摇滚和嘻哈，谭维维和满舒克一下子找到了更为明确的契合点了。 从来都是担心和从来都是害怕，还要我去顺从你们，还要我乖乖听话，都说那是儿女对父母的报答。你们说不管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学会接受，不要说什么什么废话。站在一旁默默说爸爸爸爸你不要吧，胆战心惊默默说妈妈妈妈你不要吧。没有能力去维护完整的家，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我那无可又奈何的爸爸，我那可爱又可怜的妈妈，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歌手 Tanya 蔡健雅呢深夜发表了遗书，吓坏了所有的粉丝。那么在11月21号的深夜呢， Tanya 呢突然在微博上发表了伤感的长文，长文中呢提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没有任何的不安，这个错误的安排不需要重来， Goodbye 等字样吓坏了所有的粉丝。那蔡健雅发表的长文呢看起来像是一封遗书啊，难道她真的遭遇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吗？然后一下子想不开了吗？那于是呢粉丝们呢就纷纷留言啊，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在大家纷纷紧张猜测的时候呢，有媒体出来澄清了真相。原来呢这伤感的长文呢其实啊就是她的歌词。那蔡健雅的这首新歌遗书呢也就在11月26号全球首播了。而蔡健雅深夜发文呢也是在为自己的新歌进行了预热啊，只不过这个方式呢会有一些突然，不知情的还真容易被吓到呢，是吧？ 平常不过的夜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确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更为之对他。我曾爱过的，都爱过了，曾看不开的，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付出多过花的，但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刻。心碎写成歌给人， 是我一出发在旅程里一段，走在人群中特别孤单，这个错误的安排不需要重来，我曾爱过的都爱过了，曾看不开的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付出都过过的，但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个整个 如果今晚是我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这是蔡健雅这首歌所思考的出发点。我想呢，也许是前段时间的好友卢凯彤的离世呢，使他产生了撼动与深思。那不好意思的说，前不久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明天就死去了，那人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遗憾呢？那蔡健雅呢，想到了有更多关于留下与记住的意义啊。他甚至更能够放得下，那认为曾爱过的若都爱过，那么曾经看不开的不一定都要释怀啊。所以这样一首歌曲的旋律呢，写得也很不俗，那旋律呢也是如这首歌所表达的一样，像是脱离了沉重的身躯而发散到更飘洒的境地了。他没有表达生之苦难，没有控诉与不原谅，也没有人间不值得与生命之虚无的感慨，那反而呢他感恩爱与祝福，感谢这一生没有白费啊。 No makeup, doing the bathtub, bubbles and bubbly. Ooh, this is a pleasure. Feel like we never like this regular. Click, click, click, and post. Drip, drip, drip, and gold. Quick, quick, quick, let's go. Kiss me and take off your clothes. Imagine a world like that. Imagine a world like that. We go like up till I'm asleep on your chest. Love how my face fits so good in your neck. Why can't you imagine a world like that? Imagine a world. Knew you were perfect after the first kiss.Breath like ooh, feels like forever. Maybe I never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you. Tell me your secrets, all of the creep shit. That's how I know it's true. Baby, direct it, name in the credits like the movies do. Click, click, click, and post. Drip, drip, drip, and go. Quick, quick, quick.Your chest, love how my face fits so good in

一圈一圈，全世界陪我失眠，等待之后又是等待下一个光。 下一首歌呢，出自在汪苏泷的最新专辑《克制凶猛》当中，叫做是《全世界陪我失眠》啊，这也是你从未听到过的汪苏泷。那他用声音之力呢，架构起这个时空交错的庞大世界，讲述的不只是未来的神笔故事，不止遥远的梦幻乌托邦，散落在狂风之中的还有时代的闪耀与荒芜，生命的绽放与沉沦啊。那么在2018年的全新创作专辑《克制凶猛》，那汪苏泷把专辑的名字命为这个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极具多重想象的词汇组合。克制呢，是对自我压抑和自省，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向干预。那凶猛呢，除了形容时代的噪音巨浪，也源自于内心的猛兽出闸。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好好的去听一下了哈。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球情》。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等了四年，蔡依林的全新专辑终于要正式浮出水面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怪美的》已经在新年到来之前压轴登场。这个另类的标题不单指外表的美与丑，更多是在探讨心理层面上的两极，善与恶，好与坏，开心与难过，黑暗与光明等等。这两年蔡依林迷上了心理学，她想借这首歌告诉你，只有打开心房去认清和辨识自己的阴暗面，试着跟他和平相处，你才会变得更强大。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蔡依林《怪美的》。 Yeah. 心中大所有苦的全都回忆成就 谁的错的对的说没的这个若问我我说我呢管没的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我是春辉。那有人说呢，最难是故人来啊。那我说呢，故人一直都在啊，作品不朽，作者不朽。文物呢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那是前人与后人跨时空的交流。你用情怀翻越过去，我用双眼看见未来啊。所以呢，我们来听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李长超带过我们的《后见来者》。那历经千年的文物，见证了千年来的世事更迭。若是文物会说话呢，那么每一件文物的背后，又会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千年后，我与你共坐而谈。来，我们有请李长超带过我们《后见来者》。 我沉睡一千年，无思无畏。某年某月，从回忆中醒来，我看见长恨，远山期待，一心血尘不万里，八方泪穿。我一身风尘，落魄满胸灰霾，不见当时旧名号，好龙途尽转。我轻轻为了飞燕，月影徘徊，交错间曲折依赖着腐烂。多少次现实迭代，桑田沧海，还原眉目是否故人犹在，用钻石心题材诉说离愁，在多年后的你皆都窥探。描摹过风波雄关，苍松翠柏，丹青花墨中为世间剪裁。我为你拨开雾霭，雕琢对白，轻启岁月上上长河蓝蓝。传承血脉，你可知什么毒的天地起来，回首间固执残卷，青史留白，极光便已足够交付的精彩，百川奔流入海，生生不衰，恍惚间未来已接踵而来。此现实迭代，桑田沧海，还原眉目是否故人犹在，用最是心题材诸说离传，在多年后的你皆都窥探。描摹过风头雄关，苍松翠柏，丹青花墨中为世间剪裁。我为你拨开雾霭，雕琢对白，轻启岁月上上长河蓝。回首间不知残卷，青史留白，极光片雨足够彩，百丈奔流入海，生生不衰，恍惚间未来你接踵而来。我收拢硫磺辗转，字里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长超带给我们的《后见来者》，让我们会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不过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依然可以让我们很有画面感。那么在新疆库尔勒孔雀流域下游呢，有一块神秘又令人向往的地方，那就是鼓楼兰。那下面要为你介绍的呢，就是2018啊，艾弗杰尼第二张个人专辑，名字呢就叫做是楼兰。那楼兰呢，属于艾弗杰尼出生的地方，也就是在新疆了。那么关于它的神秘传说呢，是令人向往的，也引人不断的探求。艾弗杰尼呢，借由楼兰将听众的带入到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讲述了一个具有中国西域美学的音乐故事。虽然历史上的楼兰呢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呢艾弗杰尼呢仍会带着初心啊，在音乐的道路上追寻自己的楼兰，探寻着自己属于音乐创作的无限的可能性。那楼兰呢一共包含了10首歌曲啊，每首歌呢都充满着属于艾弗杰尼的趣味与浪漫，是一张通过创作和编排将故事完整呈现极高的一张专辑了。那时间有限，今天呢我们就为你先推荐的是这首西域公主吧，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艾弗杰尼的音乐感受，好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啊，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穿上水底鞋子，答应过你带你休息当场最热闹的夜市，舞会结束后我们就这样走散，为了再次见你不惜一切手段。好在我表现得很淡定，没有表露内心的腼腆，脑袋里全都是上红色裙摆把我复活的画面，你告诉我还有很多想去尝试但都被搁浅，诺言都善变，你不敢有怨言，你向往和他们一样的生活，你说最难得到简单的快乐，我要如何形容你的美，我都没形容词，除了幻想亲吻你的嘴，在仰望星空时 I rule my western princesses， 还在神色是筷子，当穿上酒红色 dresses 又走在冰冷的 palace， I'm ready to take you to go， don't just let you know， 无需多余掩饰，就是你最美的样子。半个月亮爬上来，照进姑娘梳妆台， Every time when I see you cry， 都告诫自己的你离开。再多解释，模拟各种场景，各种对白，用爱写诗，混入人群手中握着带钻的戒指，所有幻想用我实际行动找准写诗。My girl， 别担心 ，My girl， 有我在 ，My girl， 放轻松 ，My girl， 你与众不同，独自一人在下乡，何时才发光？守护在你身旁靠